我国的世界遗产名录上有望再添一颗璀璨明珠。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负责人张磊： 通过申遗工作的不断深入啊，泉州古城的保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对本次大会的审议的结果呢，持谨慎乐观态度。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台消息，国务院拟于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组织开展第八次大督查，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山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宁夏等16个省区市进行实地督查。为提高大督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确保督查人员能够带着线索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三分之二以上的督查人员，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用于线索核查和暗访督查。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重点围绕减税降费助企发展、扩内需保就业保民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四个专题征集问题线索。企业和群众可扫描小程序码或登录中国政府网，下载国务院客户端，进入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平台反映问题线索。涉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农村饮水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线索，也可通过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平台反映。主要征集对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假落实、虚落实、打折扣、搞变通，严重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方面问题线索。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线索，国务院督查组将在实地督查时进行抽查核查，以实际行动回应企业和群众关切。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7%，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生产需求继续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7%，比一季度回落5.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3%。二季度增长7.9%，两年平均增长5.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半年平均是5.2%，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说：“ 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这种回落，应该说主要归因于这个经济持续的稳定恢复和我们的稳就业的这个政策。”从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上来看的话，就更加突出一些。那么25到59岁主要的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6月份是下降到了4.2%，那么这个比上年的这个同月是低了1个点。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扣除价格因素，和上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12%，两年平均增长5.2%，略低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刘爱华表示，考虑到去年以来我们遭受疫情冲击，实现5.2%的增长相当不容易，成果显著。 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上内生的动力是在持续增强的，然后市场的主体的活力不断的增强，从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的话，我们认为下期的收入增长仍然会得到比较好的支撑，从而对这个消费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55900亿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6%，上半年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高技术产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14.6%，比一季度加快4.7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8%，比一季度加快2.1个百分点。刘爱华判断，下一阶段支持投资持续恢复的有利因素在不断增多， 市场活力是在逐步增强的。 资金保障比较有利，稳投资政策呢在持续发力。从长期看吧，我们目前看新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可以说都蕴藏了巨大的投资空间。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处于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 CPI 平均上涨 0.5%， 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3.3 个百分点，处于近年来较低水平。其中猪肉价格和上年同期相比已经连续九个月下降。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说，下半年在一系列保供稳价政策措施下，物价有望保持平稳前行。 全年的话，我们现在年初确定的这个目标是把这个 CPI 控制在 3% 以内，我觉得这一点没有问题。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对产业链中下游造成一定冲击，中小企业利润承压。刘爱华分析， 从长期来看，我们的供给能力比较强，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强，产业体系比较完整，所以工业消费品的市场供应总体比较充足，工业消费品废品的价格不存在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 上半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供需循环畅通，基本面为下半年经济运行打下较好基础。刘爱华认为， 展望下半年，目前这个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是比较多的。那么从我们内部来讲，经济增长的这种不均衡，但是呢从总的基本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供需循环也好，我们的这种市场的信心也好，还有从内需的这种持续的增强也好，从这些方面判断，我们讲下半年哈，中国经济还是有望保持一个持续稳定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 今年首次全面降准今天落地实施，释放长期资金约10,000亿元。专家表示，降准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更好支持实体经济。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7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除以执行 5% 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外，对其他金融机构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建宏表示，此次降准有效增加了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本次全面降准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每年约130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也可以促进降低全社会的综合融资成本。 国家统计局表示，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供需循环持续畅通，支持经济进一步恢复向好的因素在逐渐增多。宏观政策保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利于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经济学者徐洪才说，降准落地后，释放长期资金约10,000亿元，将成为定点支持实体经济的及时雨。同时，稳定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发生改变。本次降准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8.9%， 仍处于合理水平。 满足啊经济发展的流动性的需要，增加了银行的口袋资金，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不仅对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对小微企业有利，也有助于下半年经济的平稳向好呢，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从根本上夯实了我们经济恢复基础。 商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智慧商店建设技术指南（试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推动智慧商店建设加快发展，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好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验。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近年来，广大零售企业在智慧商店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智慧商店建设仍然处于自发初始阶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根据对商务部重点联系的零售企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 90% 的企业认为有必要扩展线上业务，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和线上线下融合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 商务部出台智慧商店建设技术指南，着力推动门店场景数字化，鼓励实体零售企业应用 5G、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改善门店经营，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推动卡券线上发放、活动发布、智能推送、积分通兑等数字服务，推动线上线下产品同标同质 铜价。 高峰表示，企业还应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营销、大数据应用、智能支付、智能办公等方面加大建设的力度。同时，高峰强调，企业应加强自身合规审查，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消费需求。 商务部将积极推动各地和有关商协会、重点企业参照指南，加快推进智慧商店建设，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争取早见成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云南本土病例5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506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1460.9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供应保障工作，国家发改委已提前制定煤炭储备投放预案，超1000万吨煤炭储备可随时投放市场。今年以来，国家根据煤炭供需形势需要，先后4次向市场投放了超过500万吨国家煤炭储备。 国家邮政局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93.9亿件，同比增长45.8%；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842.1亿元，同比增长26.6%。 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共展出优秀出版物和文创产品40多万种。 深圳518赛格广场大厦震动事件调查结果今天发布，专家组通过技术调查、环境和设备运行调查与测试，排除了地铁运行、周边工程施工或爆破、空调机组运行等影响因素。通过对风致震动与结构积累损伤的重点分析，专家组认为桅杆风致涡机共振及大厦及桅杆的动力特性改变的耦合，造成了赛格广场大厦的有感震动。 珠海市今天下午举行发布会通报，珠海兴业快线南段项目石景山隧道施工段今天凌晨发生透水事故，造成14名施工人员被困距洞口1160米处，目前现场救援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近日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前将用海水进行稀释，但由于稀释后核污染水中放射性氚浓度的测定耗费时间，东电公司计划不再进行测定，而是根据混入海水量判断是否达标。在这一方案下，核污染水排放量将达到每天最多500立方米。此外，日本东北电力公司位于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12号发生硫化氢泄漏事故，致7人中毒，日方核电管理方面的漏洞再度引发外界担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就此表示，日本如何处置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绝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 今年4月，日方单方面错误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以来，福岛核电站接二连三发生核废弃物容器泄漏事件，现在女川核电站也发生硫化氢泄漏，这让人不得不担心日方还有多少未被发现的泄漏事件。尤为令人震惊的是，东京电力公司只图省钱图省事，计划不对核污染水中放射性氚浓度进行测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建立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处置问题技术工作组，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国专家将参加。在此背景下，日方不要妄想耍些小花招来蒙蔽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日方应该摒弃推诿卸责的做法，拿出诚恳负责的态度，以公开、透明、科学的方式审慎处理有关问题，为机构工作组提供全面配合，绝不能让全世界民众为日方的错误决定买单。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0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8,751,9,798例，死亡404,9,372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4: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3,936,945例，死亡608,013例。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加速在全美传播，美国部分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疫情恶化十分严重，新冠肺炎入院治疗患者数持续增加，一些医院的病床已经告急。美国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4发布的综合预测显示，未来一个月，美国的单日新增新冠肺炎入院治疗患者数将会增加。预测提到，到8月9日，最多将有1.1万名新增新冠肺炎入院治疗患者。英国政府14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2,302例，自今年1月中下旬以来首次超过400例。亚洲方面，据共同社报道，东京奥组委15通报，一名从海外来到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一名奥运会相关人员以及4名居住在日本国内的业务外包人员共6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日以来，除因参加赛前集训来到日本的运动员等人员之外，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中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者总共已达到26人，其中22人居住在日本国内，4人从海外来到日本。韩国外交部15宣布，继续延长针对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警报至8月14日，呼吁韩国民众取消或推迟出境旅行计划。15起，韩国在除首都圈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上调防疫级别，执行2级防疫标准。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4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00万例，达到602,7574例，累计死亡153,549例。非洲累计确诊病例从超过500万例攀升至超过600万例，仅用时33天。为了遏制疫情蔓延，当地时间15，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紧急宣布封城5天，从当地时间16凌晨开始执行。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发布公报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服务中断，2020年全球大约有2,300万名儿童错过常规免疫服务中的基础疫苗接种，这一数字比2019年高出370万，也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值。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4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有超过9.3万人死于药物过量，平均每天致死人数超过250人，较2019年飙升近30%。 欧盟委员会14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计划提案，旨在实现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至少减少55%，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玉磊、杨宁、舒心，主播张磊、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